又到奇異檔案嘅時間啦，要開大啲咪啊後生係啦。咁咧今日咧就係、是、直播啦，然係嚇。咁啊星期五，如果咧係可以有電話打嚟咧分享咧，都可以打嚟後生啊嗱，同你講啊，81256586。嗱，咁而家你見到隔離有個揞面，唔係揞面佛嚟噶，咁就係我今晚嘅女嘉賓主持，係啦，我哋大家嗨啊先啦，睇個樣啦， 喂，見你見你先， 係冇面見人。 咁我哋而家開唔開股咧？嗱，大力數三聲，嗱，俾啲 like 先啦，睇下 Facebook 先，望下先。 誒，俾心心我， 俾心心打，估唔估到啊？好啦，咁啊，開股啦。哇！ 丧尸嚟嘅原来， 开 啊！丧尸嚟嘅原来 ，Halloween 啊，迎合呢个 Halloween 装就整个 阴阴阴嘅， 整个索，整个难面嘅装。 咁今日咩事啊？个装 今日咧就好多谢请到阿 Gabby 上嚟啦，咁系化妆师嚟嘅，咁 系声真唔掂啊！嗱，你介绍咗阿 Gabby 先， 系啊 ，Gabby 就化妆师啦，咁佢呢排就忙于呢个 Halloween 装， 系啊系啊。所以都趁翻呢个节目，整翻 我练下呢个，整翻个 Halloween 迎合下。 咁就今就嚟 Halloween 啦。 边位？ 系啦，系啊，欣欣林海欣嚟噶呢个，系啊。咁咧就因为应节啊嘛。 佢笑啊，即系知边个？ 本来咧我都想 整嘅，但系阿师傅敏感啊皮肤。 原来咧我系一个好敏感嘅体质嘅，即系可能系。高龄人士啦，年纪大啦，咁样咁敏感啲。 咁你整个刀疤俾佢噶，好恐怖 啊！刀疤仔咁样 掂喎，嗱，你 Halloween 揾阿 Gabby 整咯 ，Gabby 整咯喎。 系啦，咁咧 Gabby 咧就好啦，咁啊亦都好快手噶，系咯，咁啊整得好专业嘅咧，哇， 流晒血啦，烂晒啦， 铺到咩咁样， 铺到烂面啊！ 所以我头先都想有啲冲动咧，都想整噶。 系啊，可惜阿师傅敏感整唔到， 即系斜。区得多啦嘛，系即系自己做埋咧就真系少啊。咁样咧就Gabby 咧今日上到嚟啦，好万圣节装啊、鬼装啊都化咁多啦，或者后台啊、化妆间啊，或者会有噶，咁但系未必一定有感受嘅，或者有机会啊可以分享下。有时你嗰啲咁嘅客人啊，或者就系啲客人咧，有可能会喺啲灯台啊或者后边啊有啲。市民人知嘅嘢啦嚇，咁今日Gabby上嚟咧，我哋首先整個佢個有啲佢嘅自己即係親身嘅經歷。 Gabby第一次做靈異節目， 係啊，第一次啫， 係 啊， 係啦，好嘛， 好 啦，咁啊，真係唔該曬你先啦， 多謝你哋，多謝邀請上嚟，係啊， 把聲係咪聽唔慣啊？係咁噶啦，係啦，咁盡量啦，就住啦，好嘛 ，OK。好啦，咁啊 ，Gabby， 你嘅亲身经历系点啊？ 有几个嘅，咁报梦算唔算噶，师傅？ 梗算啦，翻关于奇异嘅意思咧，奇即系鬼， 哦， 即系鬼怪嗰个鬼啊，鬼灵嘅鬼，咁诡异嘅嘢，咁你认为边啲为之诡异嘅嘢都可以啦？ 系咯，即系亲人报梦咯，咁就即系爹哋喺我好细个嗰阵时已经唔喺度啦，咁就喺四月份，即系清明月。咁我就发梦喎，见到喺梦里面梦境啊，见到我爹哋个坟头呢就周围喐啊，好似好唔舒服咁样啊，咁我就喺梦里面喊啦。 哦，唔係个坟头自己喐啊？ 个坟头喐啊。 吓，好啊。 系啊，跟住我喊啊，咩事啊？阿爸咩事啊？系唔舒服啊？咁跟住就醒咗啦。跟住卒之过咗两个礼拜去拜山，去到真实目的地啦，就见到一个大嘅铁嘅水桶，即系郊外咪好多嗰啲俾人哋洗手嗰啲水桶咧，好大好高，半个人咁高，就扎住咗我爹哋个坟头。咁就即刻谂翻起我个梦，咦系咪即系报梦俾我咧？话俾我知唔舒服咧？ 系 啊，就系咁样咯。 咁有冇去考证啊？ 咁即刻搬开个水桶咯，咁就知道自己，咦呢、這个梦系咪即系话咗俾我知？ 梦嘅搬开个水桶啫， 唔系系真实啊！佢即系佢发梦见到佢爹哋个坟头 喐嚟喐去，即系就喺个梦见唔到水桶嘅，净系知佢喐嚟喐去。点知现场拜山先就见到个水桶啦。 哦，咁你报完梦之后几耐先拜山啊？ 我想两个礼拜到了。 好在啫， 扎咗两个礼拜。 两个月后啊，咁就扎咁大个女，你真系算系咁啦。 即系同埋我发觉咧，发亲人嘅梦咧，都系清明节，系啦， 哦， 或者重阳节， 系啊。清明的机会大啲嘅，多啲嘅，系啦。咁其实我哋做灵异咁耐啦，即系做关于做师傅，咁成日遇到好多人啲撞邪啊，或者啲嗰啲咩，好多时咧，啲人话报梦咧最多嘅，清明啦，同埋七月节，七月十四啫。 七月都系亲人报梦噶， 系会嘅， 但系唔系嘢嘅， 唔系噶，因为就系走咗出嚟啊嘛，好多人又想揾亲人啊，未揾到亲人啊。咁有亲人咧又打唔通电话啊，即系打唔通电话。 咁即系你会接到嗰啲电话噶？ 唔系， 即系喂， 咁啊七月十四好忙嘅 先，你好啊咁。 我嘅意思咧话亲人搭唔通天地线打唔到俾你，即系话同你 即系个 channel， 即系个 channel 近啲， 穿唔到，穿唔到嘅话，咁咪变咗嚟讲，你又收唔到，佢好想同你讲嘢。 师傅，我想问一样嘢啊，点解成家人咧咁多兄弟姊妹得我发到梦咧？ 嗱呢个问题咧就系打唔打得通电话问题咯。咁有啲人短路啊嘛，你啱啱咁，我怀疑你都系有啲阴阴地啊，咁样咁样，你嗰啲质地都系，咁你咪变咗嚟讲，同佢嘅频 channel 个频道拉楞啲，未必系全拉楞，全拉楞你就而家唔系坐喺度噶啦，全拉楞系咪？应该系头先个坟喐嗰个都系你嚟，唔系全拉楞啦。咁但系间中有多少拉楞，即系话佢你有少少会 get 到，即系我哋收收音机，收收音机收得唔系咁清嘅啫，但系你会收到嘅间中。咁样嘅话，咁咪有机会打俾你咯。我叫打俾你嘅，即系唔系打俾你，即 系我哋比较容易接得到灵。 好似阿欣问我，喺咪前咪未做之前啊，未做节目之前都系问我呢个问题。我哋嗰啲亲人成日揾佢咁样，一样同你嗰个问题一样。佢又系即系，我就睇咧咁答啦。我话咁人哋打到俾你咯。我又唔见打，成日打俾我，打唔到俾我咯。好好稀罕，即系好难得嘅，好罕有嘅，即系打一次俾我啫。有打过嘅，我阿爷。都去世咗好多年先打通一次俾我，系啦，咁但系其实唔会拣到我报梦咯，因为排队未到我嘅，因为我同阿爷就比较疏离啲嘅，咁但系点会揾我咧？咁就即系点样就咁同亲戚朋友讲，未信嘅，唔会信咯，因为喂有冇搞错啊？系都揾我先啦、啊，咁样，咁但系我讲得出啲嘢咧。是他们觉得是的。 但刚才我听欣欣说呢，他说从来没见过姑姐都见到。 对，我没见过姑姐。 对， 我 没见 过。讲下我的大姑姐那个是。 好啊， 即是大姐。因为有一次呢，就我家里呢就见了整个月呢有个女鬼在这 里。好惊啊。是啊，你是不识她的嘛。 我不识她的，我没见过她的。咁我就见佢成日，我瞓醒会见到个女鬼啦，跟住就喺啲墙度出现啊， 即系黐住埲墙啊， 黐住埲墙喺嗰啲墙度出现咯， 即系黐晒墙噶啦， 系啊，飘出嚟， 即系好似一块纸咁薄咁黐， 系有个白烟喺个墙嗰度飘出嚟咯， 嗯， 跟住就瞓醒见到佢啦，跟住佢又会抄我啲衫啊，睇啊咁样， 抄衫啫，净 系抄我啲衫， 中意我啲衫 靓， 可能系，咁跟住我就话，咦？点解有个女鬼？咁嗰阵时成日都病嘅，因为佢有灵体喺度啊。咁我不如讲我讲俾我啲 friend 听咧。咁我啲 friend 就带咗我去深水埗某一个神婆，我唔记得咗我叫咩名。咁我就讲俾神婆听，我话我屋企有嘢啊，我唔知点解会惹到佢翻嚟，我都冇搞事，冇周围去咁样。跟住个神婆就作法啦，跟住话你屋企有咩人啊？咁样我就讲晒啦，我话我有爷嫲嫲、爹哋、妈咪，仲有其他爹哋啲兄弟姊妹啦，咁样。咁佢话咦你有一个系咪过身咁样？我话系啊，我第四个姑姐，即系我老豆对路有个妹就死咗噶啦，咁样。咁我话嗰个系你姑姐嚟噶，咁我话我话我都觉得佢系好似成日喺间屋度想问我嘢噶啦，究竟佢问我咩事？ 问你件衫喺边度买咁，想要件衫。 我唔知点解佢成个月系搵我，即系想问我嘢咯。我知道，但系佢又 佢又唔想即係問唔到咁樣，佢後屘就神婆話你阿爺乜嫲嫲叫咩名咁我講咗啦，跟住佢話你姑姐揾唔到你嫲嫲喎咁講。我话我姑姐揾唔到我妈妈，喺度谂咗好耐，话咦我姑姐之前我细姑姐同我大伯接咗去大伯屋企住啊嘛，咁讲佢话你姑姐唔知喎，系咁揾你妈妈喎，咁讲话 点解咧咁？ 因为我妈妈即系搬走接我大阿大伯姑姐接佢走嗰时咧，就其实我嫲嫲已经系老人痴呆噶啦，咁佢就冇讲俾佢啲即系冇讲俾阿爷爷听，跟住爷爷过咗身啦，同埋佢大姑姐过咗身咧，就冇讲话佢搬走啦。咁可能大姑姐同埋我嫲嫲即系关系好啦，咁啊成日都可能有时探佢，可能话咦点解好似隔咗几个月都唔见嫲嫲，咁佢好担心佢点解唔见咗。我话唔使惊，我佢哋接咗去大伯度住咁样。跟住佢就话神婆话 OK 啦，咁你烧份嘢俾佢啦，咁就问我大伯而家住喺边度，咁我就净系讲住边嗰栋大厦，咁佢冇讲边个室啊，咁即系冇讲边间屋啊，咁样就。跟住就佢啊，个神婆喺度翘脚，跟住咁样就就跟住话个你姑姐就走咗去揾你嫲嫲啦，咁样。 即系头先嗰个系你姑姐嚟噶？ 唔系，不过神婆咁样喺度咁样啦，系啦，即系唔知点解佢搭通咗个频率就讲，点解个神婆咁犀利可以知道我大姑姐揾我？就想问我嫲嫲住喺边度咧，咁即系搬咗去边咧，咁。 咁呢啲嘢嘅嘢咧，就见仁见智啦。好多人都信嗱，你哋我哋冇道理唔信噶。嗱，有可以信，可以唔信。咁就睇咧灵异节目，梗系要信啦。咬戏又唔好睇嘅。咁啊嗱，但系如果真系信的话咧，咁每一有佢做得呢啲工作，咁佢梗系有佢嘅能耐啦，佢梗系有佢方法或者。明唔明啊？佢梗有佢技术可以去到呢样个范畴，先会做呢样嘢啊嘛。咩叫灵媒啫？灵媒就系 叫灵媒， 就系要系一个穿梭呢个界限嚟同我哋沟通噶嘛。咁佢哋就咁咯。系啦，咁咦呢单嘢最后尾系圆满啦，咁就圆满 咗啦， 咁仲跟住冇揾你啊？完咗呢件事， 冇抄衫啊？ 冇啦，发生呢啲事啦，因为后屘。屋即系可能我个祖屋即系喺大屿山就冇住啦，咁跟住就搞掂晒之后都啲运程都好好咯，又健康， 即系完成咗呢件事。 你都系有大屿山又成嘅，你有元朗又大 嶼山。我爹哋系大屿山，我妈咪系元朗，即系都系原居民嚟嘅。 咁啊，我妈咪系大屿山喎， 系咩？ 咁啱啊你？ 我系之前有个一男一女去嗰度搞嘢。 喂，讲嚟听下， 梅窝啊，都梅窝咯。 点样男一女搞嘢咩？ 之前咪新闻咪话俾人铺咗上网搞嘢，喺梅窝个公园咯。 公园嗰度搞。 大屿山梅窝公园啊。 系，佢唔会度假屋咩？ 人哋中意喺公园嘛。 即系突然间嚟啊！即系突然间情到浓时，突然间 系饮醉咗咁样，跟住俾人告咯，跟住 俾人告啊， 系啊， 剥晒啊，全部都 剥晒啊！ 哇！佢哋唔知 俾人影埋添啊！ 有咩 铺个相？佢哋饮醉咗嘛？ 有呢啲片嘅咩？ 有啊，不过唔知而家仲有冇得睇啊！ 哇！你咁笑，我哋真系 out 啲，我哋唔够贴题，即系我哋到唔到呢个位，睇唔到。 之前有讲过嘅， 系咩？ 系啊， 或者我少听你听过未啊？呢啲咁样好灵异嘅都。 有听过，但系唔知系梅窝。 系啊， 有听过。 我点解你系要讲？你讲梅窝系用呢个特色嘅咧？ 系咯，原本咧就冇人识梅窝嘅，而家就知道啲人知道梅窝喺边啊。 咁我都系嗰边啦，就梅窝你系头啦，我系中间。一橛啦， 中间啊，中间就宝莲寺噶咯， 冇到咁远，远啊，嗰度叫 远啊，你系唔我哋分大屿东、大屿南、大屿西、大屿北，应该 系算系大屿南、大屿南嚟嘅， 大屿南原来系 都算大南， 师傅一个大屿南， 应该系喺唐福附近算。 哦，唐福啊，唐福好慢噶， 算唔算啊？ 算南边啊， 你哋知啊，话 我知喺边啊。 附近唐福附近唔系唐福 ，OK， 好啦，咁 呢、這个呢呢、這个梅窝咧，我哋介绍咗啦，系啊，林可欣介绍， 得闲过去行下。 咁啊，嘉比啦，系啦，咁啊，我哋系啦，好在有叶拼音啦。我突然间唔知啊，就读咗 Kobe 定 Gobi 咁，嘉比 G A B Y。 咁啊，嘉比你啊，我见你啊化妆咗几耐？ 做了十年 、都是做这些的类似特技啊一些的化妆。 其实我主力是新娘化妆的特技只是做得一个月的、 哦、 一年才是一个月。 有没有只是做一个月嘛 、 哦、新娘化妆、啊嗯、你们有没有人做新娘或者有没有名分啊不是我真的是 没有今晚名分来找我就吓死我了。 可以化妆这些妆。 不是只是化那个。新郎嘅生嗰个啫，净系唔系化死嗰、那个。 嗰只鸡嚟嘅，化唔到。 系。 好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咧，有第二 part 嘅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唔好行开啊！